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十一月一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24。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度，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在早晨请注意添衣保暖。受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为17度左右，适宜户外出行和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气象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当戏曲走进小剧场，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正在繁星戏剧村进行。艺术节期间会有18部戏曲佳作登台亮相，7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小剧场戏曲的前沿之作。开幕大戏《台城柳》怎样融合两种演出形式？有南戏活化石之称的梨园戏如何秉承宋元遗韵，焕发青春光彩？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中国戏曲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是什么呢？ A. 南戏， B. 昆曲， C. 北杂剧。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中国戏曲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是什么呢？ A 是南戏， B 是昆曲， C 是北杂剧。这第一个问题，您现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今天答对的幸运听众有机会会获得第五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剧目之一一夜一生的演出票2张。我们大家赶紧来一起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11月9号到12号，一年一度的小文博会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听昨天进行的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子昂采制的录音报道。本次展会的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故道出土的众多文物，丹麦四大名匠之一的芬尤创作的北欧顶级古典家具，中国的紫檀雕月洞门架子床等，以及全球各地的藏家携数千件精美文物艺术品将出现在现场。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建立介绍了这次博览会的特点。 我们这次博览会主要有三个板块，一个是专业这块，也就是我们各地古玩收藏者也好，还是经营者也好，带来的一些他们的产品来供大家欣赏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一个惠民，包括文物的鉴定啊，请专家来做给百姓做鉴定，这些文物的专业知识和国家政策 这方面的一些讲座解读，还有呢，这次我们也举办了一届惠民拍卖会，还有就是一些特色内容、特色板块。我们呢，一是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几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和他们的民俗文化，还有我们京津冀3D油画的一个交流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运河沿线重点城市和地区的跟大运河文化相关的文物展。 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已成为展现北京形象、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这次展博会中最大的亮点是有很多的惠民活动。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哈俊处长为我们介绍了惠民拍卖的状况。 这次拍卖会呢是惠民接地气，就是高大上的东西有不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藏品，底价呢从无底价到这个很低的价格开始起拍，而且呢在对商家收这个费用上呢也是有很大的优惠的。比如说咱们要举牌的话，你可能花1000块钱就可以在这儿举走价值很高的东西。我们也在探索一条路，就是如何搞活文物市场，繁荣大众收藏，最终呢为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现场登记的方式免费领取门票入场。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本周二，国家文物局、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中国法院博物馆举行了划拨文物移交活动。国家文物局将公安机关罚没移交的6件商周青铜器划拨给中国法院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灿烂的司法文明史，司法文物集中体现了我国法律制度的变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介绍，中华法系发源于商周时期的礼法传统，这次划拨的6件青铜器体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将有助于丰富中国法院博物馆古代司法文明章节的展陈。收藏纪念币的朋友可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从10月30号起陆续发行2019版熊猫金银纪念币1套12枚，其中普制金银纪念币6枚10月30号发行，精致金银纪念币6枚12月10号发行，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面额最低10元，最高10000元。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大英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敦煌研究院、颐和园、陕西历史博物馆都将首次参与天猫双十一，首发100多款文创新品，八大博物馆带来的文创盛宴硬菜也不少，如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限量发售的纪清金彩海燕和青尊珍藏版，唐伯虎的柴门岩雪图仿真画珍藏版，故宫有金玉满堂中国盘，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仿唐镶金兽首玛瑙杯，颐和园带来百鸟朝凤帆布包，真云如意耳坠，苏州博物馆推出的缂丝水仙团扇等，昔日冰冷刻板的文物变身了创意十足、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创产品，向人们讲述起历史的故事。来看看展览方面，今年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张光宇诞辰118周年，辟新路者张光宇文献展目前在吉里国际艺术区视像空间开展，展出近些年来新发现的一批张光宇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和新文献，包括黑白彩色两个版本的西游漫记、美猴王孙悟空的设计稿、大闹天宫的设计稿和成片在内的大量漫画作品。张光宇是中国装饰绘画的开拓者，是中国漫画的奠基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家团体，发起了第一次全国漫画作品展。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张光宇设计的服装、海报、家居设计图和家具，展览免费对市民开放。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英国定于明年春季发行一款面值50便士，约合 4.46 元人民币的新硬币，以纪念正式脱离欧洲联盟的历史性时刻。英国财政部说，这枚七边形银色硬币上除了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还注有英国正式脱欧的日期，也就是2019年3月29号，以及英文和平繁荣与所有国家友好的字样。纪念币定于脱欧当天发行。英国财政部说，脱欧是国家的历史性时刻，与首都伦敦承办201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1973年加入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一样，都将由英国铸币厂承制纪念币。人类吃巧克力的历史是由来已久，最近研究发现，这个起源可我们比我们可能知道的还要久远。一项考古国际研究表明，人类最开始种植可可这种巧克力主要原料作物的时间比先前所知的早大约1500年。最初种植地不是先前认为的中美洲，而是南美洲。研究人员研究了厄瓜多尔出土的陶制品，在其中发现了可可树特有的淀粉颗粒、人工种植可可树特有的而野生可可树没有的可可碱残留物，以及序列为可可树特有的 DNA 片段。这比后来墨西哥人那里的人食用可可的时间早了1500年。如今人们日常生活似乎离不开智能手机，芬兰却有一家酒吧规定，进酒吧禁止使用手机。酒吧老板希望鼓励人们面对面多做真实社交。这家鸡尾酒吧名为吉娃娃朱利普，今年8月份开张。起初酒吧只是鼓励顾客把手机收起来，以免屏幕发出的亮光破坏店内的氛围。看到这一举措让更多客人在酒吧内更放松，也更多的与朋友交谈，酒吧老板干脆规定，客人若想进店消费，必须在门口暂时寄存手机。大多数来到这里的客人对这项要求都表示欢迎，因为他们终于能躲开手机提示音的轰炸了。环境对人的心理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显示，赌场的声光效果可能是除了赢钱以外让赌博上瘾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发现，当游戏带有类似赌场老虎机那种声光效果时，实验中的志愿者不太注意游戏的胜率，而赢钱时瞳孔放大的程度更大，显得更兴奋。当游戏不带声光效果时，志愿者相对有节制。整体而言，人们在玩更有赌场效果的游戏时会更加冒险。这些发现让人们对声光效果在刺激冒险选择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新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在赢率不好的情况下仍要赌博。家长们给宝宝用药的时候要注意了。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小孩2岁前服用抗生素，长大后肥胖几率更高，服用时间越长，服用种类越多，肥胖几率越大。研究人员分析了33万多名儿童2岁前服用抗生素和抗酸药物的情况，跟踪他们的医疗记录至8岁。研究人员发现，小孩2岁前服用抗生素，长大后肥胖几率比不服用抗生素的人平均高26%，而服用抗酸药物的肥胖几率高1%到2%。研究人员推测，这或许是因为抗生素会更快杀死有助于控制体重的肠道细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坐火车去上海的朋友注意了，由于上海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今天8点起到11月12号0点止，北京南站按要求对所有进沪列车的旅客实施2次安检，期间进沪旅客不能通过快速进站厅进站，提示乘坐相应车次的旅客要尽量提前1小时左右到达车站，以免耽误您的出行。交管部门昨天公布了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今天起实施。根据规定，电动自行车车主需提供身份证明、购车凭证、车辆合格证即可办理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将为群众免费复印申请材料。已经登记注册的电动自行车办理转移或注销登记，可任选本市交通支队或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办理。注销时需交回车辆号牌和行驶证。今天之后购买电动自行车，应在购车15天内到交管 部门申请注册登记。交管部门提示，11月1号前购买合规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时限放宽到明年4月30号。您家用的是智能门锁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智能门锁消费提示，称经风险监测发现，搭载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安全风险较高，建议消费者尽量不要使用或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关注抗癌药品的朋友注意了，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从今年11月15号起，将国家组织谈判的阿扎包干等17种抗癌药品全部都纳入本市医保报销范围，同时将以上药品纳入门诊特殊病报销范围，届时参保人员都可以持卡实施结算，加上之前已经纳入的抗癌药，共有35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纳入了本市医保报销范围。再来关注京城演出舞台，今天晚上七点半，音乐剧场《你是我的孤独》在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上演。该剧以音乐剧场的形式勾勒出王洛宾的音乐人生与丰富的情感世界。这台戏剧，音乐戏剧，是一场音乐背后的故事的探寻，也是一次灵魂游吟的对话。王洛宾被誉为西部歌王，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西部民歌，经由他改编后传遍了中华大地，走向了世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当戏曲走进小剧场，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正在繁星戏剧村进行，艺术节期间会有18部戏曲佳作登台亮相，7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小剧场戏曲的前沿之作。开幕大戏《台城柳》怎样融合两种演出形式？有南戏活化石之称的梨园戏如何秉承宋元遗韵，焕发青春光彩？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中国戏曲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是什么呢？ A. 南戏， B. 昆曲， C. 北杂剧。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中国戏曲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是什么？ A 是南戏， B 是昆曲， C 是北杂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有机会会获得第五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当代戏曲艺术节剧目之一一夜一生的演出票两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当戏曲走进小剧场，当传统戏曲融合前沿表演，古老的戏曲会焕发出怎样的青春光彩？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正在繁星戏剧村进行，艺术节期间会有18部戏曲佳作登台亮相，7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小剧场戏曲体验。开幕大戏《台城柳》怎样融合两种不同的演出形式？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孤本朱文如何成宋元遗韵，又焕发新的活力？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你方唱罢我， 今天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统筹韩月超，欢迎您，韩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很高兴今天您能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今年已经是第五届的当代小剧场的戏曲艺术节了，目前也是正在繁星戏剧村进行哈。 对， 那您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一次艺术节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最值得一提的最大的特点呢？ 这一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这个走过了五年，然后呢今年的剧目也可谓说是和往年也有多那么两部吧。 嗯 啊，然后呢今年还加入了一个这个儿童剧，儿童京剧，然后这是其中。然后今年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年的剧种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正在上马上即将上演的，就是被称为南戏活化石的朱文，梨园戏朱文。 哦， 这个也是从福建泉州过来的。 对，一会儿我们会这个重点的提到他。 对对对对， 我们后面还会问您的。 嗯，好。 这一次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以前每一次的这个小剧场戏曲艺术节都是有主题的哈。这次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次的主题是一个字儿，融。 哦， 嗯，融。 为什么会叫这个字？是融合的融，对吧？ 对对，融合的融。叫这个字是因为根据今年的这些剧目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二就是说我们五年来走到今天。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包罗万象，然后我们对于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的一种这个重新的探索，然后在重新探索的路上呢，就会容纳好多这种表演形式，比如说话剧的，然后肢体剧的，还有甚至儿童的，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在没有听说过的一些这个演出。 这个融字是融合的融，那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是因为这一次戏曲艺术节融合了多种剧目的演出，还是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融合性的一些剧目呢？ 对，它是主要是带来融合性的一些剧目。 哦， 是这样。 比如说呢？ 比如说您比如说这个台城柳。然后台城柳啊，是我们这个当代小剧场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开幕大戏。它是以京梆两下锅的形式。 就是两，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所谓的京梆两下锅，是这样，里面有这个唱河北梆子的演员，然后还有唱京剧的演员，然后两种剧种结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来演出。从演员的唱上来说，也是这个，梆子腔和京剧的一个融合。然后呢，从主要是在音乐设计上，因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音乐。但在音乐设计上，每一个音乐在尾声上都有一个我们叫烙音儿，然后共同找到这个烙音儿，然后这个乐队之间就相互的切，就而且很融合。 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剧目啊。 对， 而且呢我也能大概听出来说这次剧目的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对，比较大。 就说到那些我能听出来，从宋元啊到明清， 对， 对吧？然后地理是时间跨度上，那从地理跨度上应该是从天南到海北也应该都有啊。刚才也说到了，有从这个福建请来的剧团哈，还有听说还有香港请来的剧团，是这样吗？那是不是这次香港来的剧团是最远道而来的剧团了呢？咱们这一次的剧团的组成流派和风格是不是都非常的不同呢？ 对，香港这次请来的是香港，西九区文化管理局香港戏曲艺术中心的他们是演的是广东那个粤子粤剧的霸王别姬。 哦， 然后他是去年参加过我们第四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然后呢他今年有所改变，又有所创新，然后我们继续邀请他们来作为这个保留单元的节目，然后来参加第五届这个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那如果说咱们总的来说的话哈，咱们第一时段还有那么几分钟，咱们给大家总的介绍一下这一次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它的看点从风格流派以及剧目的整体介绍来说，你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或者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说这个接下来演出吧。您比如说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上演的这个梨园戏的朱文，然后还有这个二号和三号，然后在我们二剧场演出的粤剧霸王别姬，还有三号和四号在一剧场演出的上海的淮剧画的画， 然后这三部这三个剧中啊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从演员的唱念做打和表演上又是这个别具一格的一种风格。现在演到这儿我们也说了已经是有过这个开幕大戏台城柳了。对对对对对，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这个已经看过的朋友都说很过瘾。对对对，网友刘星说这个戏的故事本身就很好看，而且呢王红玲老师的这个演技技压群芳，演的是太好了，这个应该是丝毫不令赞美之词。那台城柳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它为什么成为了开幕大戏呢？ 台城柳啊，它是这样，它这个首先从这个剧本来说，它是获老舍文学奖的一个部剧本，然后因为它当时是一部大剧场的剧，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它整个故事的情节讲的就是这个宋齐梁陈，然后在唐代之前的一个故事，然后台城啊是今天的南京啊，然后呢它是根据韦庄写的这首诗啊， 最是无情台城柳啊，烟笼依旧笼罩十里堤，它是这么写的。然后他讲的是一个王道更替的一个故事，这个王道更替，而就是说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天子非独夫，他主要是从这一点角度去讲，然后融合了这个故事。然后所以说他从梆子腔的角度来讲吧，他是一个能够体现出这种故事的悲壮，而且还能够体现出这个 这个人物的一个变化，这个整个故事情节，因为他最后是什么，这个梁武帝让位给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皇子，这个皇子不是他亲生的，是前朝的遗父子。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故事，挺好玩的，也挺有意思的。这是从故事上来讲，就已经很好玩了。 我们也是从这个嘉宾的刚才的介绍能看出来，这次艺术节不论是从剧种上还是剧目上，可以说都是 相当的丰富了。那么具体除了开幕大戏以外还有哪些精彩的这个戏曲表演，而且呢他们会在小剧场里做出怎样的融合创新的这个演出，我们下一时段来接着聊，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人生一生紧锁的梦想，竟是一夜的 情况，梨花雨敲过了窗，落进我的心房。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董酒1258 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5859，德国都方刷新，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八号，电话4008729119。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 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1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24。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早上是气温比较低的，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受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17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早晨往东开车的朋友们迎着低入射角的阳光，引起刺眼目眩，影响驾驶，应放下遮光板，戴上太阳镜，采取防范措施，以确保驾驶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上清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黄岗桥区湖光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沟，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路段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营坊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在之前的提问当中，我们给大家提出了问题，百戏之祖，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戏曲曲目是什么？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给大家揭晓一下，第一道题答案就是昆曲。我们已经有47位听众答对了第一道题啊，答对第一道题的听众其实不算很多，因为有很多的听众呢都写出了其他答案。我们看有几位老听众写的是 A， 也有些听众呢写的是 C 哈。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嘉宾韩老师来给我们挑选一位这个幸运的听众吧，在前这答对的47位听众里面。 好，那我就选5号听众吧。 嗯，5号听众哈。 对， 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第5届的这个艺术节吗？ 对对对对对，是因为这个数字吧。 好，那我们看一下哈，答对的这道题的第5个听众是哪一位。同时呢给大家放送一下第二道题，就是中国古代4大美女不包括以下哪一位。A 是西施， B 是王昭君， C 是赵飞燕。请注意，是中国古代的4大美女不包括以下哪一位哈。 A 是西施， B 是王昭君， C 是赵飞燕。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第5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剧目之一《一夜一生》的演出票2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那我们 第一道题答对的第五位听众哈，我们的这个听众微信名叫蔡林泰，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获得了一夜一生的演出票两张。我们的第二道题还在继续，我们大家继续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正在繁星戏剧村进行，艺术节期间会有18部戏曲佳作登台亮相，7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小剧场戏曲体验。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统筹韩月超，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上一节咱们已经说了这个开幕大戏《台城柳》了。 对对对。 这个我们也讲了一下为什么把它叫做开幕大戏啊，把它选为开幕大戏，也是它也是这个荣的这个主题的一个体现，对吧？ 对，是荣主题的一个体现。 刚才我们的给听众的第二道问题也提到了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哈。 嗯。 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其实也跟咱们这次的一个戏有关，戏名就叫《四美离歌》。我们都知道四大美人哈，其实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的，那怎么在一部戏里面都体现出来呢？ 四美离歌这部戏是由这个云南省花灯剧院的主演李丹宇老师来演的啊。李丹宇老师是在这个中国戏剧学院，然后这个读的书，然后本科，然后后来呢被分配到云南省花灯剧院呀，然后获过梅花奖啊，也是这个因为戏曲类的大奖梅花奖的获得者。然后他到了云南之后啊，又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然后又学习了这个昆曲这个还有滇剧。所以说这个四美离歌呀是四个剧种，然后一个人物一个剧种然后来演示的，然后他在舞台上一个人演四个角色，而且还是演四个剧种。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个主题荣的一个另外一个体现吧。 也就是说这四美离歌讲的是四大美人的故事，然后每一个美人都用的是不同的剧种。 对对对对对。 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对。对演员很有挑战性。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会上的这部戏？ 这个戏已经演过了。 已经演过了。 对，这个戏已经演过了。这个戏是我们的第二部戏，就是开幕戏的第二部，然后是在十月的这个第三部是在十月的27和28，第二部戏是我们艺术总监周龙老师导演的，叫《梦》，是根据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然后重新演绎的。 梦这部戏我们都知道，它是刚才您也说了是汤显祖这个为主题的， 对 吧？ 对对对。 我们都知道汤显祖写的这个故事或者他的小说哈，其实很多呢都也确实贯穿着这个梦的元素。 对对对对对。 那这次融合这个主题，看来在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当中是随处可见的哈。据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四大美女是吧？四大美人。我听说梦的这部戏也是有四这个元素在里面，好像也是四个梦，是这样吗？ 对，是四个梦。 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吗？ 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梦是这个牡丹亭，然后是广东的那个粤剧，是广东香山粤剧团的一个主演，叫黄家玉老师。然后他和这个我们中国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李新义老师两个人来演。李新义老师呢是在整个这个四个梦里面啊演这个，第一是演汤显祖，第二是演说书人，然后还要演剧中人。所以他这个角色是一直在变换的啊，所以这个在变换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个戏曲舞台上叫胡子，叫染口，叫白三啊、黑三和惨三来表现这个汤显祖的这个一生。然后由牡丹亭啊、南柯记、邯郸记和紫钗记啊，是这样的。然后这四部戏啊，这个它是通过一种新的探索演绎，然后 截取了其中比较这个细活的一部分来展现出来，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临川四梦的一个故事。 这样的融合您肯定是了解这部剧的对吧？ 对， 能给咱们也预告一下说这样的融合把四个梦用四种方法这个串联起来是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吗？ 这个效果啊，就是因为在戏曲舞台上的演出啊，这个我们的演员经常是肯定是这个我们叫粉墨登场，然后我们这个梦的演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演员呀，尤其是李老师这个表演啊，他基本上就是这个素衣的打扮，然后脸上这个也没有这个过多的修饰，就是一个染口的一个装饰，然后一个道具，然后在的脸上，所以说他在演出过程当中。四个梦他在演里面其中的一个主人公的时候，手眼身法步唱念作答都能够非常清晰的让观众看到啊，包括从唱词儿念白，尤其是演员的表演啊，这些身段的表演，这些肢体的表演，还有形态的一些表演，就能够让你看得特别的真，而且看得特别的清楚 啊，是这样啊。 对， 也让我们的听众应该是有了很多的期待啊。那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朱文这出戏，朱文这出戏哈、啊。 嗯，朱文。 我们看到宣传海报上写的，这是一出梨园戏。 对。 同时呢，也说它是南戏活化石。 对。 那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想了解一下了，就是说这个梨园戏是一种什么戏呢？和刚才我们提到的昆曲，我们熟悉的京剧，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梨园戏啊，它是这个最早的这个文献记载是出现在南宋年间啊，然后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 哦。 然后最早的一次文献印刷，就书籍的印刷，是在明代的嘉靖年间，叫做《丽镜记》啊。为什么被称为南戏的活化石呢？因为它是在起源于这个发源于福建的这个泉州地区，然后晋江啊泉州地区，因为它传承了这个唐宋的一些古曲，而且从表演形式上是独树一帜的，和其他的剧种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分为大梨园和小梨园 哦， 大梨园啊是分为上路跟下南啊。小梨园呀、又叫妻子班，所谓的妻子班是都是未成年人来表演、是因为在南宋的末年，泉州地区有一部分的南宋的皇室定居在泉州，就养了一些我们这些同龄啊，同龄人的龄啊，同龄、就是未成年的这个 小演员、 然后在家里唱戏，又称为加班，所以这是小梨园。小梨园的演员长大之后啊，就散棚了啊，他们就各自就离开了，然后走到社会上，逐渐的融合啊，又有这个大梨园跟小梨园啊，就好多人说啊，大梨园是不是小梨园？这个这后代不是，他俩是同时出现的。大梨园分为上路跟下南的，上路是什么？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的是以路为界分的，路、州、府、县、监军等等啊，然后他是以路，上路是由这个。浙江流传过来的戏啊，分为是上路，它主要演的是忠孝节义啊这些戏。下南呢，就是在福建泉州和晋江本地，然后形成的，所以称为下南。下南的演出的故事都是比较接地气的，都演的是这个，比如说下里巴人呀、然后都是草根儿，演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他这个剧种，他这个是有分为三大派吧，等于就是， 是这样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对， 对于梨园戏的和京剧、昆曲的区别哈、我们也是赶紧把第二道题再来给大家放松一遍，我们别忘了今天还有一夜一生的这个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答题来取。 当戏曲走进小剧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不包括以下哪一位呢？ A. 西施 B. 王昭君 C. 赵飞燕。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不包括以下哪一位啊？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四美离歌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谨慎哈，一直没有把这个四位美女的名字说出来，一直没有给大家露这个答案哈。 A 是西施，B 是王昭君， C 是赵飞燕，就是这以上三个选项哪一个不是四大美女所包括的，您现在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有机会会获得第五届小剧场当代戏曲艺术节剧目之一一夜一生的演出票两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简单的从朱文这个戏来聊了一下梨园戏和昆曲京剧的区别，我们也是有一个了解对这种戏。我们聊聊这部戏本身啊，从朱文的这个戏名看来，这应该是讲的是一个叫朱文的人的故事，是这样吗？ 对对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讲的是啊，就是在 这个故事，我昨天晚上因为他们我们剧团来已经到了，然后这个咱们梨园戏剧团到了，我看一下这个他们的排练，然后我大概其就是这个故事已经看懂了。讲的就是一个秀才书生，然后叫朱文，然后去酒店，就现在用现代话说啊，去到客栈里去住宿，然后晚上啊百无聊赖，然后就拿起这个曲谱啊，过去都是公尺谱，就唱了那么一两句。 然后就在房间也是半夜三更唱那么两句，然后房门外啊就有人来说他唱的特别好，而且是一女子，然后呢他俩就隔着房门在对话，这个女子就说哎呀我那个父母来那个让我来借点灯火，就他手里提溜这个灯笼，然后呢就把这个女孩给引到了屋里。其实这个女孩啊这个有的时候说啊 是人还是鬼都不知，都不知。然后呢，这个女孩就把自己的这个绣包，然后赠给了朱文。朱文第二天，去到这个店老板这儿喝茶的时候，要给茶钱，然后呢，不小心把这个绣包带出来掉在地上，然后自己没有发现，就被这个老板娘发现，又说：“哟，这绣包怎么是我们去世女儿的养女的一个绣包？”然后就把朱文一会儿回来又找，然后就开始盘问朱文。 说这个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诬陷他，说什么这个偷坟掘墓，然后后来朱文无奈之下，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都说了一遍，然后二老就特别的害怕，然后说好吧，那你就去到我们的这个房间去看一看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叫做伊丽金，看看这个女子的一个画像啊。当大家看到女子，当都看到女子的画像时候，朱文惊吓了一跳，说和昨天晚上 到我房间来那个女孩是一模一样，就是她啊。这是第一折，叫赠绣钱；第二折叫做认真容，就是辨认这个女孩；第三折呢叫走鬼。为什么说？因为都因为自己撞到了鬼，都非常的害怕。二老跪在地上求饶，因为这个养父养母啊，对这个养女啊 这个不好，是不好，所以后就把这个女孩给凌迟给处死了，所以非常惨。然后呢第三折就走鬼，朱文就开始跑，这个伊丽金啊这个女鬼啊就在后边追，追上之后就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然后就是后来说你要是是人啊我就给你击掌，如果能击到你那你肯定是人。 后来这个小女孩就特别调皮，就在那逗朱文，最终呢两人啊就是结为夫妻和好了。然后具体是人是鬼，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大家只有看了戏才能知道。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哈。我听说这个朱文啊，刚才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哈，说有人称说这个朱文是梨园戏孤本，那怎么理解这个孤本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这个朱文这部戏啊，它是在明朝的《永乐大典》里面有记载啊，叫《宋元一篇海内孤本》，也就是说，文献上记载只有是在《永乐大典》里面有记载，其他的任何一个文献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它叫这个，这也就叫孤本。然后在梨园戏演出的时候，经常会有两种版本上演，第一就是孤本，第二叫残本。 啊，所谓的残本呢，就是这个故事残缺不全，中间缺了那么几折，然后但是以演残本多啊。我昨天和这个剧团的一些老师演员在沟通，在了解这个的时候，他说演残本的是居多的，演孤本的也有少。 嗯， 是这样， 是这样哈。 嗯，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朱文这部戏想要演好的话难吗？有什么难度吗？ 朱文这部戏想要演好，第一，这个首先啊，从演员的表演上，因为我昨天看排练的时候，就是演员的表演非常的细腻和生动，他既有上路的忠孝节义的一个表演，而且又有下南的这个风格的这种接地气儿，然后这个草根的一种感觉，但是对于演员的要求特别高，因为他要把他演的主要是人物，他把自己这个人物的一个喜怒哀乐，这个惊恐，这个感觉要演的真是淋漓尽致。因为我昨天一直都看他们排练，这演的演员确实啊，这个在台上的表演真是能够让你特别的一惊，就是他的表演就是细微到了非常非常的一个心理活动，一个台词的展示，是这样的。嗯， 哦，确实情绪上要有很多的变化。 对对对对对。 嗯，那这个我们朱文这样的传统的梨园戏这次走进小剧场，是不是和以前的演出相比，整体的这个设计上以及表演上也要有一些变化呢？ 对，首先是从舞美的一个装置和这有一个非常的一个不同。 嗯， 它这个舞美的装置整个都是以这个黑色深色，我昨天还特意这个和咱们剧团的这些在聊，我说为什么是以深色，他说因为演员的表演啊非常的细腻，如果说过多的舞美装置会掩盖这个演员的一些表演，比如说手眼身法步，而所以说他就选用了这种简洁，虽然说看起来非常简洁，但是呢这种效果特别好。 嗯 啊，包括这个乐队这个感觉啊，因为乐队里面啊有一个这个非常奇特的一点啊，就一般的戏曲都会用到我们传统的，对啊，这个洞箫啊、笛箫啊、这个板胡啊、这个三弦啊、琵琶等等之类的，还有鼓，但是在梨园戏里面这个鼓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叫压脚鼓。 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压脚鼓啊，就是啊演员鼓师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会脱掉一只鞋，把脚放在鼓面上，用脚后跟的压力来控制着这个鼓的打出各种各样的节奏、快慢、声音的一个锣鼓点。 嗯 嗯，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嗯 啊，也是有着很多的这个我们之前和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大剧场的演出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啊、嗯， 那从已经进行过的演出来看哈，这个咱们北京的观众会不会对这样远道而来的剧种接受度有这个困难呢？您觉得接受度怎么样呢？ 接受度困难的地方其实就主要是在于它的语言。 嗯 啊，因为梨园戏它属于是泉州腔，就说白了就是用泉州当地的方言， 福建那边的， 哎，对，福建那边的方言，就是听，就是让你感觉到听起来会很困难，但是呢这个它有字幕的提示，字幕是放在舞台的正中央后边啊，所以说你抬眼就能看见，就是说演员的表演跟这个字幕的配合，就是只要一抬眼就能看见，这个还是比较这个有意思，这个安排的比较巧妙。而且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梨园戏是典型的文言体，它的唱词、它的语言，典型的文言体，尤其是唱词上文言体，它这个文言体是借助了宋词里面，甚至是唐代里面的一些文言体的一些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昆曲它这个唱词啊也是文言体，这个所以说从接受度上来讲，所以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就像我们学校学的时候，我们要读文言文啊，这个要读文言文，要学这个文言文，什么知乎者也，他在戏里面是完全是运用的，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有一点点的困难，不过还好有字幕的提示和演员的一些生动的表演，看起来倒不难， 也很容易理解。对，也就是说从这个听的角度上可能会稍稍有一些难度，但是看是看得懂的。对， 看着能看懂的，没问题。嗯，好的，那我们通过嘉宾的介绍哈，也是发现这个传统戏曲在小剧场里有了更多实验的味道哈，的确让人感到很新鲜。那除了这些剧目，这次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上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板块？除了能看能听之外，还有什么好玩的能体验和互动的内容？稍后我们在下一节节的目 下一节的节目中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先来听听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为您准备了怎样的内容吧。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所创作的十四部长中篇小说的书名第一个字恰好凑成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成为华人文学脍炙人口的不朽经典。为什么金庸武侠小说不再被单纯的视为通俗文学，被当代文学史命名为经典的金庸武侠又有什么特点？城市文化范儿，一起来和您谈谈金庸和我们的武侠梦。难了一生一世，想不老想。 爸，您这唱什么呢？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资讯电话85013006。 德国都芳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芳刷新。涪陵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 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 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 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18位主持大咖亲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介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 11月2日下午1点半， 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 敬请期待。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1号星期四，农历9月24。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受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是17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往东开车的朋友们，迎着低入射角的阳光会引起刺眼目眩，影响驾驶，应该放下遮光板，戴上太阳镜，采取相关的防范措施，确保行驶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当戏曲走进小剧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一直以来是文学艺术领域的经典描摹对象。就拿京剧中的四大美女的形象来说吧，就有若干不同的演绎。从京剧《贵妃醉酒》到《昭君出塞》《西施》《吕布与貂蝉》，而在第5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上，一出《四美离歌》却一口气让人看到了四大美女：杨玉环、王昭君、西施、貂蝉。《四美离歌》用京剧、昆曲、滇剧、花灯四个剧种来演绎四段美丽离奇的故事，古代四大美女一台戏。中国戏曲名家李丹瑜一人用四个剧种饰演四个人物，这是在戏曲界又一次大胆的探索和尝试。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用四大美女的不同时期来贯穿女人的一生，从青春萌动的西施浣纱，到貂蝉的侠骨柔情，昭君的大漠孤烟，以及马嵬埋玉的玉环沉吟，舍身为国为何而离，红颜就这样躬耕着自己的生命长度，可歌可泣，就在这出四美离歌。所以今天第2道题的答案是 C， 赵飞燕不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再来看看今天的第3道题，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最高奖是什么呢？ A 梨花奖， B 红星奖， C 梅花奖。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大家放送了，就是 C 赵飞燕不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那我们答对的听众朋友还是不少的，有53位听众已经答对了第二道题。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嘉宾来选出一个幸运数字吧，选择 选择一吧。 这个比刚才这个更靠前哈。 对， 选择了 今天是一号嘛。 对，11月1号哈。 对， 那我们看看第一位哈，也是动作最快的、反应最快的听众哈，是哪位？我们的第三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就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是什么奖呢 ？A 是梨花奖 ，B 是红星奖 ，C 是梅花奖。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剧目之一《一夜一生》的演出票2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我们第一位听众啊，答对的这个听众动作很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波澜不惊啊，恭喜您！微信名叫波澜不惊的听众，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这个第二道题的这个奖品哈，一夜一生的演出票2张。我们也是请这个韩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一夜一生，就是我们送票的这个奖品哈，这个剧目是一个怎样的剧啊？让大家有一个期待。 好的，一夜一生啊，讲的是这个一个老剧场的一个故事。然后这导演呢是黄彦卓导演，也是我们繁星戏剧村的签约导演然后呢他就讲的是一个老剧场，然后破旧了，然后多年没人在用，然后里面有一个看门的大爷，然后每天晚上啊会进到剧场里面拎着手电筒然后都巡视一下，然后剧场里会有猫啊，有这个鹦鹉，有花花草草，还有一些陈旧破旧的一些灯具，然后还有一些道具等等。然后讲的就是呀，一个老板叫钱多多，想要把这个剧场啊给买了，然后作为开发商开发。然后还有一个女博士，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也是一个青年人，有自己的梦想，始终想办一台的自己的音乐会，然后是这么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啊，然后我们四位演员啊，然后在剧中啊就是饰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演员啊这个在表演上就是掺入了一些戏曲元素的一些表演啊，比较有意思啊，讲的就是最终的一个回归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舞台梦，都有自己的一个戏剧梦啊，我们叫惊悚奸笑啊，前段刚开始表演的时候确实有点让你惊悚，因为它毕竟是老剧场，然后又是晚上进去之后啊，然后大家又有点那种鬼打墙的感觉，然后都找不到了，然后就在剧场里来回转圈又走不出去，所以是它这个前面这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好玩。包括我们你看剧场里面都一戏胡啊，都一戏胡，包括这些灯具啊，这年头久了之后都有自己的一个灵性的东西在里面，它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通过我们演员的一个演绎，把这些人物、这些道具、这些戏活，然后通过戏曲手法的一些演绎，然后展现出来，比较有意思，而且观赏性特别好。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这个一夜一生啊，虽然说不是这个我们传统的戏曲曲目哈，戏曲的剧目，但是能听出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有戏曲元素的话剧在这里面， 对对对对， 是吧？我们赶紧一起来动动脑筋哈，我们第三道题还在放送当中，我们还有机会来获得一夜一生的这2张票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聊我们的这个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里面的剧目哈。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聊了朱文，也聊了梦等等哈。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还是请韩先生再来说说吧，作为这一次的策划，您觉得统筹哈，您觉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剧目还有哪些值得一说的？ 我先把这个这周演出的我先都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在今天晚上1号2号是在我们的一剧场演出的梨园戏朱文，然后这个2号3号是在我们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演的是香港戏曲艺术中心的戏九七戏曲艺术中心的这个粤剧《霸王别姬》，然后《霸王别姬》里面就三个演员，一个霸王，一个虞姬，还有一个马童，也就是一兵啊。然后3号和4号是在我们戏剧村一剧场演的是《画的画》，《画的画》呢，它讲的就是一个这个 在有一间，然后皇上当年封赏的一幅画，然后这幅画啊特别有名，然后后来呢这个也知道之后啊，这个前朝的皇上封赏下来，然后当朝的这个皇上又想把这画给要回去，然后怎么办，就仿了一个假的然后送上去。所以说他这个中间有很多故事，这个故事啊是用生旦净末丑，然后这里面有五个行当来展示来诠释演绎这个故事啊。这是说三号四号，然后下一周呢六号七号是我们的豫剧，然后这个八号和九号是我们的晋剧，山西省晋剧院的，讲的是花田外传。其实花田外传这个又叫花田错，它是一种重新的演绎，然后他们叫这个新瓶装老酒啊。然后紧接着在十月的中旬，十月的十三十四在一剧场演出的是上海越剧院的再生缘。 哦， 这部戏是沉浸式的戏曲啊。现在这个各剧院有演出一些沉浸式的话剧，它这个叫沉浸式的戏曲啊，就是演员走到哪儿都是舞台，观众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观众席，所以它是这个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也挺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叫融啊。然后十三号、十四号在我们的这个二剧场演出的是秦腔冰心道，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下属的小梅花秦腔团的演出，讲的是这个屈原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紧接着是在十五、十六和十七、十八，就是这个独角戏，十五、十六是独角戏的曹七巧啊，京剧独角戏曹七巧。这部戏最早是在台湾首演，后来又在这个丽江参加过李亚鹏组织的一个亚洲这个戏曲艺术节啊，然后还在这个北京市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场所有演出过啊。然后这是一个根据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的独角戏，男旦演员演独角戏啊，也非常有意思啊，看点比较好，是我们这个被誉为北京市最美的男旦演员刘欣然老师来主演的啊。他在2016年参加过我们的艺术节，也是一部独角戏，叫做《马伯斯市》啊，是根据莎翁的戏改编过来的，根据用戏曲的元素去演绎，他当时叫做波普京剧啊，所以说更为时尚一些，更为潮流一些。然后在十七号和十八号演出的是全男班昆曲《牡丹亭》，而且还是素颜版的啊，因为我们在过去啊，这个有梨园行有习俗是男女不同台，而且是女孩子是不能抛头露面来演出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全男班而且是素颜，就是比较有意思。在整个戏曲舞台上是由所有的角色生旦净丑哦，这所有的角色都是由这个男性来演， 嗯 啊，然后呢而且还是素颜， 不化妆的， 不化妆的，就是演员只是穿着水衣子、彩裤，然后这个薄底儿，然后来演绎。这个的中间的这个演出的过程，能够让我们的观众啊，这个能看到演员的一笑一颦啊，一怒一哀，然后看得特别的真，而且看得特别的仔细。而且在这个演出之后，还会有导赏，就是演员会把这个戏啊剖析一下啊，横面和纵向的都剖析一下，让观众回味当时的刚才那个情节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讲的这个故事啊，主要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推荐的剧目我就暂时就推荐到我们这个上半月的这个日历这个演出状况。 好的，就推荐到这儿了哈。这个网友啊也在关注这个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哈，有提问说这个艺术节要持续多长时间呢，之后这个票都怎么买呢，如果想去的话。 哦，这个戏曲艺术节一直持续到这个我们元旦吧，元旦就是2019年1月1号元旦。票呢，第一的是上大麦网啊，大麦网搜繁星两个字儿 哦， 就能搜到哦，我们这个艺术节的一些相关信息，还有我们繁星戏剧的其他的一些演出都能搜到。然后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繁星戏曲村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也能买 就叫繁星戏剧村这个公众号。 对，繁星戏剧村的公众号，嗯，都有。嗯， 好，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儿童戏，是吧？ 对对对对， 也是这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戏了。 嗯， 还是互动性比较强的那种，是吗？ 对 对， 对， 是那种能边看边玩的吗？ 能边看边玩。 哦， 这个戏呢，也的主要观众啊，就是在3到6岁，就是学龄前儿童，然后其实也可以延续到10岁左右。 哦、嗯， 然后这个。边看边玩，在演出之前我们会给在网上报名的一些小朋友然后勾脸化妆、嗯、然后让他们近距离的去体验戏曲的这个妆容，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演出过程当中啊，我们分为3折戏，捉妖记、姐妹花和这个闹龙宫。 嗯， 然后在每一折互动过程当中，然后我们这个会有一些互动，演出过程当中有互动，演员会把小朋友请到舞台上，然后和我们和这个要教小朋友几个动作，然后告诉他戏曲城市化的一些表演，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演员一块学，还要一块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每一折这个串每一折中间啊，会有一串场，串场呢就是我来给大家串场，然后讲我们这每一个故事的一个讲的是什么，然后呢还要讲戏曲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你比如说这个。唱念作答、手眼身法、四功五法啊等等，还有这些京剧脸谱的一些这个颜色呀，包括脸谱脸上这些纹路啊，的都是什么意思，都代表着什么，这个创作是为什么要这样创作等等之类的，就是讲到这些，然后有一个科普和宣传推广。 哇、嗯。哦，还是很有意思的，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 对对对对， 可以说边玩边看边长知识哈。 对对对对、嗯。 那您觉得除了这个儿童戏，我们说这是适合小朋友看的，是可以说是有一个特定人群的。 对、嗯。 这一次还有哪些戏是适合哪一群体的人去看的吗？有这样的规划吗？ 其实是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啊，其实我们想针对的一些人群还是年轻人、 嗯、 啊。因为我们今年有一句 slogan 的一句话叫玩转小剧场戏曲更时尚啊， 一句宣传语啊， 对，一句宣传语、嗯、戏曲更时尚，就是在大家看来戏曲是给我们的父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去听的，其实也不然啊，当我们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剧种里面，进入到这个戏曲里面去接触的时候，您就发现戏曲真的非常的时尚。我就举一点来说，这个现在这个包括前几年一直流行的一句啊，叫 rap， 叫说唱。这个说唱在戏曲里面其实一直就都有，我们叫熟板儿。 嗯 啊，比如说报灯名里面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尊列位是在上厅，细听我灯官报灯名，我报的是。然后在一团和气灯，这和和二圣灯等等之类的，一直报到12345678910，10个数字，10个灯名，它这个就是典型的说唱，有说后边还有唱，它这是非常典型的。所以说戏曲更时尚。那么前一段时间比较流行那个电视剧叫做《延禧攻略》，大家都看到了啊、 嗯、 那个里面的这个装饰和装扮啊，我们在戏曲里面也是有的。为什么说中国戏曲的服饰是以明清的服饰为主，尤其是当演到这个清朝戏或者是这些我们叫番邦，过去叫番邦的戏的时候啊，大家就能看到，你比如说四郎探母里面那个萧太后和铁镜公主，这些旗袍的样式完全是按照当年宫里的样子，有的是做出来的啊，可能会有所演绎有所改变，包括那个旗头啊，都是完全按照这个宫里的样式。所以说它这个戏曲也是非常时尚的啊，包括它这个颜色，它这个主题，包括它这个花纹的一些装饰，一些纹路，就其实非常时尚，在现代生活中也可能用到的也很多。嗯、 是，还是鼓励适合我们年轻人去看一看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除了很多戏曲吧，我知道这次还有一个特殊的板块哈、啊，是一个展览，叫《对戏2018当代艺术展》，就是国内外的作品都有。哎，这怎么就想到在戏曲节上有一个展览的方式来体现这门艺术呢？ 这个对戏这个展览啊，就是也在往年戏曲艺术节上也有，今年是今天也找今天下午3点半开幕。 哦， 然后是我们邀约了一些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啊，都和我们戏曲有关。 比如说这个有戏曲人物画的，还有戏曲装置的，还有一些戏曲通过有戏曲元素的一些创作等等之类的，他会把这个动态的戏曲舞台演出和静态的戏曲创作画作的一个展览然后来展现出来。他这个画作有国画、油画、版画，甚至还有雕塑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内容比较丰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繁星戏剧村啊，这个当代艺术中心去看一看，去观摩一下。静态的是演出，动态的是演出，静态的就是我们这个对戏的一个展览画展。嗯， 对，有动有静哈。 对，有动有静， 动静结合的去体会这样的戏曲艺术哈。 对对对。 那相信讲了这么多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是有了兴趣了哈。刚才也讲过了，我们的购票和这个更多的这个咨询方式是可以到这个大麦网上， 对， 以及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繁星戏剧村”的这个官方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上去查询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韩先生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解，我们呢先是把第三道题的答案给大家放送一遍，然后让我们的韩先生再来给大家选一个幸运数字吧。 当戏曲走进小剧场，中国戏曲奖梅花表演奖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最高奖，每两年一评，旨在表彰在表演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中青年戏曲演员。这个奖始创于1983年，第一届名为1983年首都戏曲舞台中青年优秀演员奖，后来取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意思，更名为梅花奖。首届梅花奖就推出了包括刘长瑜、李维康、李雪健等人在内的15朵梅花，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5年，中国文艺性评奖进行了整改，梅花奖的评奖也有所调整，由原来的每年一评改为两年一评。从1984年举办第一届至今，梅花奖已经成功举办了28届。另外，梅花奖自第11届起增设2度梅，并评出首度获得者毛维涛、刘云；从第17届起增评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员；从第19届起增设梅花大奖，并评出了第一位获得者尚长荣。这些获奖演员活跃在中国各地，成为戏曲战线上的主力军，为这些剧种的继承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C，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最高奖是梅花奖。您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第三道题的答案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 C， 梅花奖啊。那我们也是请我们的韩先生再来给我们选出一个幸运数字吧。 11。 哦，是因为11月吗？ 对，11月。 对，1号跟11月这两个元素都有了哈。我们看看第11位是哪一位哈。那今天访谈部分内容呢也就是这样了啊。确实呢，传统的戏曲与当代小剧场的邂逅，就像一出传统的戏遇上了一个青春的舞台。那有时间呢，你也不妨走进小剧场去感受一下这梨园盛景，感受一下专属戏曲的欢乐节日吧。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哈我们的韩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如此精彩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大家。 我们答对第三道题的第11位听众是微信名叫香蕉老师，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这个一夜一生的2张票哈。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好了，以上的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今天的城市文化范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所创作的14部长中篇小说的书名第一个字恰好凑成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成为华人文学脍炙人口的不朽经典。为什么金庸武侠小说不再被单纯的视为通俗文学？被当代文学史命名为经典的金庸武侠又有什么特点？城市文化范儿一起来和您谈谈金庸和我们的武侠梦。 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 风中梅如林，窗外攀花期，时间般无心，余情绕心底， 繁华无风景，余年乍清醒，梨花如飘雨，惊却无人影。你方唱罢我， 不争快递，不抢物流，我们的双十一活动提前开启，优惠惊掉你下巴， 买三送十五， 买三组 不是，买三盒就送十五件家居生活大礼包。 哇哦，赶紧介绍介绍。 好，来跟您说一下啊，现在就赶快拿笔记好，4007106108，4007106108这几位数字。本次的双十一活动宗旨就是买的少送的多，您一次性订购三盒羊奶粉只要297块钱，就可以带回家15件生活大礼包。这个礼包里有家用蒸蛋器一台、旅行包一只、青花瓷套碗一套，还有放大镜、支架剪一套，都是超级实用的。 对，关键是现在只要200多块钱，能喝一个半月羊奶的同时，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礼包免费送。要不是双十一，没有这个魄力做这么大的回馈。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您是一直喝羊奶的，或者是心动的，还没有尝试的，都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好，节目刚一开始就有三位朋友打进电话了。3641的陈阿姨就说，好久没听到你们羊奶的推荐了。 是的呀，阿姨，主要是一方面在研究双十一的优惠，做什么套餐大家能够喜欢，第二